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2018北京大兴南海子麋鹿文化大会将于本周五举办。由于跑得快、游得快、善于爬冰卧雪，大兴将以麋鹿形象参与北京冬奥会吉祥物的征集。请听报道。 在微风拂面、蝉鸣不止的麋鹿院旁，记者看到一大群麋鹿或站在草地上吃草，或在水塘里戏水，或趴在树荫下乘凉。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主任白嘉德告诉记者，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生活在麋鹿园中的麋鹿。这块地方呢有500多亩地，水面面积呢大约是1万平米，它是一年四季啊都在这儿生活。 1985年8月24号，22头麋鹿乘飞机从英国飞抵北京，重新回到了它在中国最后消失的地方南海子，结束了漂泊海外一个世纪的华侨生涯，回归故里。白嘉德高兴地告诉记者， 我们现在在全国各地建立了37个栖息地，麋鹿的种群数量达到了1800只左右。我们现在也可以自豪地说，麋鹿濒临灭绝的这种境地已经算是摆脱了。 2018年8月24号，大兴区将举办北京大兴南海子麋鹿文化大会，纪念这个麋鹿在中国重生的日子。大兴区委宣传部部长齐金丽说， 我们将以麋鹿为形象啊，积极参与冬奥会吉祥物征集。麋鹿跑得快，游得快，善于爬冰卧雪，是运动健将，跟这个奥运会的精神还有很高的契合度，又寄托着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的这种美好寓意。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第18届彩玉葡萄旅游文化节正在举行，大兴彩玉镇万亩葡萄已经可以采摘。北京边检总站、北京市商务委、北京市旅游委、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近日联合签署了优化通商旅游民航环境合作协议。北京边检同时推出系列便民举措，今后有需要的7周岁以上且身高在1米2以上的儿童提供信息备案，符合条件就可以享受自助通关的便利。上海市旅游局昨天发布消息，在即将举办的上海旅游节期间，上海将有75家景区景点面向中外游客推出门票半价优惠活动。今年旅游节门票优惠活动时间为9月15号到9月21号。上海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上海野生动物园、上海迪士尼乐园、上海科技馆等主要景点都将参与其中。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山风景名胜区将推动绿色电动出行、绿色景区照明等政策实施，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水平，打造全电景区。随着暑期旅游市场进入尾声，8月下旬旅游价格开始大幅回落，旅游产品当中的机票、酒店价格下降明显，国内热门目的地三亚、丽江、大理、桂林、长白山等地降幅较大，部分线路降幅超过30%。而泰国、日本、越南、新加坡等出境短线游热门目的地降幅集中在20%到30%。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本是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在33摄氏度左右，天气晴热，紫外线照射强度强，外出和户外活动中要注意遮阳防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阵4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下面请您收听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八七六，越成长越爱家。 明明，你的嗅觉灵敏吗？ 还行吧，跟狗差点。 那我要说我灵敏，我不就中了你的圈套了吗？啊，是吧？ 你比我强 啊，是，但是也没多强。但你知道嗅觉灵敏有好处也有不好。 有好处我们都知道呀。 啊， 不好是什么呀？ 你就比如说遇到一些别人可能觉得不好闻的、刺激的，你可能感受 你都能闻着。 感受比别人更强烈更难受。 哦，那倒是那倒是、那倒是。对。 就是比如说离老远别人就说诶、哎、这什么味儿，其实你这儿已经哎呀这什么味儿啊，怎么这么难闻呢。 哦、还行，我对香味儿比较敏感。 啊，是吗？ 对这种好像是不环保啊或者难闻的气味吧、不是特别敏感。 哦， 嗯。 那所以我觉得你比如说搬到一个新家了以后、你需要我这样的人去给你暖房。 需要需要需要。 对对对对 对。对，因为毕竟你会说话嘛。 暖房都有点晚了，就是你在搬之前你觉得可以搬了应该让我去。嗨。我怎么越 说是得让你去。 越说越进那个套，不能再说下去，不能再说。各位好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中午的两点到三点给您带来的住在八七六。大家好，我是浩洋。 各位好，我是夏明。 刚才说这个嗅觉的问题哈、其实有的时候在你搬到新家这个东西还挺重要的。 当然当然。 嗯， 就是很多人就说搬到新家我这新家能不能住，人家上去先使鼻子闻闻。 是。 对吧？ 对。 一闻哎呦这味儿吧稍微装修的味儿有点大。 还是有点刺激。 哎，但是原来我们也辟谣了，说你是不是闻不着味儿了这家就算是环保了、安全了，好像也不尽然。 不见得哈。 哎，对，不尽然。但是我们觉得今天咱们聊的这个话题为什么先从鼻子开始呢？ 嗯， 好像我们在选择这个算是建材哈。我们基本上是靠鼻子来判断它是否环保的。 有道理，好像还真是。 是不是？ 嗯， 你说你这环保吗？哟，我们这个是国际什么什么指标认证的啊。 嗯， 巨环保，都能喝。你别废话，打开让我闻闻。 打开让我尝一口。 哎，还行啊，还飘着点淡淡的香味儿、说明这就是环保的了 啊、 但可能也不是这样的。 对，这个必须，我觉得如果说环不环保，不能说光靠鼻子闻。 哎，对对对对、今天咱们聊的其实是家里边蛮重要的一个东西。原来呢，我们说过，在墙面上您可以做什么文章呢？说了可以贴壁纸啊， 是 啊，可以软包啊， 嗯， 硬包啊，等等等，您都可以。今天咱们要聊的其实是现在好多房子都采用了这种方式来装修。 什么方式？ 刷漆呀、 刷漆是吧？ 哎， 嗯，刷漆好像由来已久了，这个 由来已久了。 嗯， 但是大家从那个壁纸开始出现之后，大家就觉得刷油漆好像不环保。 嗯 啊，就说哟，那油漆味多大呀？但其实啊，现在科学科技已经进步到如此地步了，现在那漆其实好像是比这 壁纸还要环保。 哦，可能壁纸它要用到胶，是不是？ 哎，嗯，所以今天呢，当然我们俩聊啊，只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聊啊，我们还请来了一位专业人士，这位呢是来自北京爱蒂斯特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的业务经理啊，也是墙面装饰的专家，在这一行已经干了好久了，傅慧东，欢迎慧东。 你好，主持人。 哎，您好。哎，我刚才说的对吗？就尤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是要比壁纸环保的。 油漆其实也是分， 你大胆点说， 油漆 对准话筒。 油漆呢，其实也是分很多种。 哦， 就是你说的是油漆呢，也是涂料的一种。 嗯， 油漆分油性漆跟水性漆啊。真正环保的呢，属于是一种水性漆。 水性漆， 对，水性涂料啊，算是在目前市面上算是最环保的一款。 明白，水性漆到底是怎么定义的？什么意思呀？什么叫水性漆啊？ 就是这样的，就是咱们水性漆跟油性漆的区别，就是在于水性漆就指的就是乳胶漆。 哦，乳胶漆。 乳胶漆，对，它就是说油性漆呢，就等于是气味比较大一些，像什么聚氨酯啊、硝基漆啊，这种算是属于油性漆。 明白 啊。而油性漆呢，就是当你一开盖的过程中，就会闻到这个味道就会很大， 就是过去我们对油漆的那种味道。 对， 对吧？ 就是过期的油漆的味道， 有人还挺爱闻，那味儿，哎呀，挺独特， 说 挺好闻。 那个是肚子里有蛔虫，是 不是真的？ 是真的。 就不信，有的朋友如果听节目的，大家可以举个手啊。有的人真的小时候啊，有爱闻油漆的， 嗯， 有爱闻那个汽车尾气的 啊， 就觉得那味儿，哎呦，怎么这么好闻呢？啊，真有。但是现在，你比如说像水性漆，它就不会有这种味道。 水性漆的味道就是有点就是湿的那种味道，潮的那种味道， 啊、潮湿。 对，但是因为什么？因为它是水性的嘛，它是需要滚刷在墙面上的。 哦， 啊，所以说它这味道就不刺鼻。 哦， 但是说一点味儿没有吗？说是不可能。 哦， 只要是漆，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味道的。 明白，明白，明白。好嘞，这是咱们今天呢要好好聊一聊油漆啊。如果大家也有什么想跟我们聊聊天的，或者您对油漆正好啊，您赶上家里边可能要刷，您有什么？这个不了解的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找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刚刚我觉得咱们分了一下，就是水性漆和油漆啊，这两种不太一样，这我觉得是按状态分的。还有别的一种分的方法吗？或者说我们在市面上还能看到别的一种样式的油漆吗？或者水性漆吗？ 市面上别的样式也有， 也有。 现在市面上可能咱们会好多会有硅藻泥， 硅藻泥， 然后会有一些艺术漆，这个是比较新颖的，但是 艺术漆， 对对对对对，也算是艺术漆的一种，就是艺术漆也是一种水性漆，只不过它的处理手法不太一样。 手法怎么不一样？ 就是咱们普通的这个乳胶漆，进口也好，国产也好，大品牌也罢，它的处理手法基本是滚涂。 对对对， 刷，而艺术漆呢，咱们处理的手法有很多种啊，可能说有抹刀刮的，有拿刷子刷的，也有蘸的，或者是喷的，就它的处理手法有很多，而且肌理表现的层次也有很多，颜色也有很多。 我以前看过，好像哪个电影里面，它就是有一个，比如说类似于一个喷枪，然后接一根长管，然后接到我不知道可能接到某一个容器里边，就在墙上就那么喷。那个能喷的云吗？我在想，就如果不是专业的话， 不是专业可能稍微差点意思啊。但是只要是专业，一般都没问题。就咱们正常的施工工人都是没问题的。 那个喷的快还是刷的快？就滚筒滚的快呢？ 肯定是喷的快。 喷的快是吧？ 对，因为喷的话它是最均匀的 啊， 因为喷的喷枪是调成雾状的，它是最均匀的一种。而且喷涂的话，咱们正常的就是乳胶漆的喷涂是一底两面，就是一遍底漆，两边面漆。而全部在采用喷涂过程中都是特别均匀，没有一些滚筒印或者底下那种橘子皮的那种形状。就咱们现在家里面可能说做完这种墙面的话，很多都会看到在墙面上有一些橘皮纹。而喷的话就基本上不会有这种情况。 哦，明白了。那现在是不是都改喷的了？ 也都是滚涂的多一些。 还是滚涂的多。 还是滚涂的多。 过去那滚的， 对 吧？ 对。 一蘸一蘸，刷刷刷一刷。 对对对。 现在呢，关于油漆其实挺有意思的。 怎么讲？ 因为我好久没用过了啊，因为原来特小的时候真的使过油漆，那个时候估计是油漆，还不是水性漆呢，因为太早了。那油漆是真有味儿，但是呢，你可以自己 DIY， 就是我自己刷。我们家就买过那种滚的那个滚子， 啊，底下的你就直接拿着滚， 嗯， 然后够不着的地儿呢，啪插一个竹竿，哎，滚， 对对对， 整个滚下来，其实效果也还行， 而挺有乐趣的， 哎，但是就是味儿大， 嗯， 跟现在不一样，原来你滚完之后啊，你得放个至少一个月，那味儿可能才会消散那么一点， 嗯， 现在又不一样了，好多油漆人家打的广告就是你当天刷当天就能住了。 这么厉害， 现在、哎、现在环保指标真的都能达到这种，是、是只是噱头还是真的可以、啊、 有的是可以的，有的确实是可以这样的，因为咱们就是说可能说您当天刷完当天住只是漆的一种， 嗯嗯 啊，只是我这个漆可以达到这种水平是没问题的， 嗯 啊，但是整体装修可能说不能是光是漆的一种材质， 对、 啊、还有很多种材质， 对、 嗯、但这个漆的话有的是没问题的，是可以说刷完之后就是入住的。 行吧，那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我们到了有市场上我们想选油漆了， 嗯， 除了颜色啊，除了它的环保指标啊，我们还应该注重哪些指标呢？怎么选呢？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其实咱们选漆呢主要是什么呀，主要是不用说是光看这个油漆的一个价位 哦、 可能说咱们只能选择一些贵的 哦 啊，对吧，咱们选一些贵的， 就是不一定是贵的最好是吧， 对，不一定说是越贵的越好啊，因为咱们在做的时候可能说看一些指标啊，看一些环保，再要是咱们在买漆的过程中注重一些大的品牌， 嗯， 这样的话对你的保证是有一些保证的， 嗯， 而且在选漆的过程中咱们可以看一下漆的生产日期， 嗯 啊，像咱们基本上一般的这个保质期可能是1到5年不等的啊，有很多都会随意的写成有3年的， 嗯， 咱们是选择最近的来购买是最好的，然后再就是挑漆的过程中可能说咱们就看一些漆的粘稠度， 嗯 啊，因为漆的话咱们一般呢都是说是25公斤的， 嗯 啊，就是有18升的啊、 嗯、 然后有大桶有小桶的，小桶大概是在7公斤左右， 嗯 啊，咱们就是在看漆的过程中看漆的这个粘稠度，咱们可以把盖打开之后用手啊触感去摸够不够细腻啊，一般漆摸的时候是很细腻很光滑的， 拿手 怎么 摸， 怎么摸，我对我也想了解一下， 就是手直接蘸到漆就可以了 啊、 嗯、啊，蘸完漆之后就凭触感这么去触摸， 碾一下是吧， 对，就碾，对，可以说是碾， 就看里边有没有颗粒物还是什么， 对，基本上都就是看有没有颗粒物，有没有杂质、 哦、 啊，或者有硬块 哦 啊，这种的话就是漆它的质感更好一些， 越细腻越好， 越细腻越好，对， 那我手上这漆能洗掉吗？ 啊，肯定是没问题，肯定是没问题，因为这个漆是水性的，水性涂料肯定是洗掉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哦， 油漆就不一定了， 油漆就洗不掉了，你得拿汽油洗能洗掉。 对对对对对， 刮一刮。 过去装修的那个，过去都是基本上都是草台班的啊， 嗯， 人家都是自带一瓶汽油，这边刷完了之后，这边拿汽油啪洗一手。小时候妈妈都教育我们，油漆可千万别玩啊，那玩你弄完之后啊，这油漆就跟你一辈子了，你手就变白色的了、 啊、 过去真是那样的。哦，现在水性漆已经 没问题了， 没问题了， 对，没问题了。 哦，好，这是一个粘稠度的问题，越细您可以拿手试试，越细腻越好， 越细腻越好。 还有别的指标，跟说到环保啊， 嗯， 都说自己是环保漆，那我们怎么判断呢？您刚刚说了价格又不是一个决定的因素，那到底什么是我们能够去决定的呢？ 就是说咱们在挑选漆的过程中，第一控制咱们预算的情况下、 嗯、 咱们稍微选一些大的品牌 啊， 品牌，然后根据你自己的需求量去选。其实现在漆基本上市面的漆做到环保都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哦， 除非你买到假漆 哦， 只要没有是假的基本上环保都是没问题的，都是经过国家认证的。咱们可以看每一个品牌的检测报告。 嗯， 咱们在挑漆的过程中可以让他出示检测报告。 嗯， 啊，找正规的渠道去购买这些漆就是没有问题的。 嗯，另外还有一些指标我了解到，比如说它的遮盖力啊， 啊， 什么还有这个附着力啊，这些我们怎么去判断呢？还是说这个太专业了， 嗯、 您不用太去考量这些东西？ 遮盖力跟一个覆盖力基本一般的漆都可以达到，其实真正的遮盖力跟覆盖力怎么来说，就是看你对的水的多少， 嗯嗯 啊，你水对多了它料就稀了，它的遮盖力肯定自然而然就降低了， 嗯， 而你对的水少，它这个基膜是比较厚的， 明白， 这样呢它的遮盖力就会比较强一些， 嗯，但是涂的面积就少了， 对，这个是肯定的， 对，这个其实对于我这种特别斤斤计较的人来说也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真是好男人啊， 嗯， 哪儿都省啊，挺好啊。这个那你说对水的多与少，这个是我们作为客户自己能选择的，还是您多兑点水，我这颜色浅点没事儿？ 不是这样的，是正常是有一个施工标准的。 哦， 啊，就是说咱们每一桶大概施工多少平米，这个是有一定基数的。 嗯， 颜色深的可能施工的面积稍微小一些。 嗯， 啊，颜色浅的可能施工的面积稍微多一些。 嗯嗯， 这个不是说咱们就是随便对。 嗯 啊，可能说在一些不重要的区域，咱们都是可以的。 明白 啊，比方咱们的一些机房， 嗯 啊，这种地方可以稍微给它滚涂一下就可以。但这种地方， 嗯、 往往这种地方往往是需要用到一些防水的涂料。 哦， 啊，就是像厨房、卫生间这种地方，是越防水越好的。 嗯， 而像咱们的客厅啊、卧室啊这种地方，咱们用的涂料可能要稍微好一些。 嗯， 好一些，它就是它的基膜会更厚一些。 嗯， 这种基膜更厚，它的遮盖力当然就越厚越好。 明白啊，听完慧东介绍啊，我觉得好像油漆里边这个坑不是特别多， 嗯 啊，但是我要说但是了，就是这油漆啊，它弄完之后吧，会出现一些问题，而且这些问题真的是我们听众朋友发过来的， 嗯、 我们也怀疑说是不是漆的问题呢？这样，我们先进一条广告，一会儿让辉东来给我们判断判断，究竟您家出现了这种情况，是不是您的漆没买对？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来吧啊，接下来我有这个问题要抛给慧东了啊、 嗯、 这是不少朋友都给我们发来的，说人家家刚装修完、 嗯、 其实没多长时间啊，不是说十几年，刚装修完也就两三个月的时间啊，住进去了啊，味道倒是没有什么，但是住着住着发现滋儿又裂了一道。 裂了，墙裂了 啊啊，但是也不是说啪嚓裂开了 啊， 跟一炸雷似的咔嚓，不是那个 有裂纹， 就是一个小细纹 啊、哦、 哎，人家就说哟，这怎么刷的漆啊，怎么还用了这么短的时间它就裂开了呢，问我们，我们就说啊，这可能是漆的问题。来吧，这是专家来了，是不是你们漆的问题？ 是这样的，这个必须要澄清一点，这个肯定跟漆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哦 啊，因为咱们在装修的过程中咱们是有很多步骤的，咱们这个装修肯定是毛坯房装修， 对 对吧？你毛坯房装修的话，墙面是水泥的， 嗯， 水泥墙面呢，咱们正常的步骤一步一步来啊。水泥是需要挂网， 嗯， 贴完网之后呢，做防潮处理，做完防潮处理呢，然后刮腻子， 嗯， 刮完腻子之后打磨，打磨完之后才到漆。正常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毛坯房啊？毛坯房正常情况下它都会出现裂缝，为什么？房子在装修中间这一段时间是空着的。是没有人入住的， 明白？ 咱们只有在施工，而且可能说你在施工的季节有关系，比方说冬天施工，啊，冬天施工墙体是冻的，这可能里面会有一些水分，而到夏天、春天之后，你已经施工完成了， 嗯， 你的漆也已经做完了， 嗯， 那热胀冷缩会出现裂缝，而裂缝不是说漆裂，是整个墙体的裂缝，它是比较细微， 哦， 或者是有一些震动。咱们做的时候可能说楼上有人蹦啊，有小朋友在蹦啊， 嗯， 这种情况 蹦裂吧， 就是墙体的震动会出现细微的裂痕。 明白了 啊，而且像咱们墙上可能会做一些开关的开槽， 嗯 啊，插座的开槽， 嗯， 这种在开槽的过程中它的四周就已经没有那么牢靠了， 嗯 啊，所以说在震动的时候墙体就会出现震动，这个是完全跟漆没关系的。 哎，那有没有一种漆就是说我涂上之后它从某些方面来说它有那个韧劲儿，就是如果说本身受到墙体的这个外力能让它在它这一层上不显现出来裂纹， 细微的倒是 可以有，真 难为 的，真的 这个是没关系，是有，因为基膜厚的， 嗯， 涂料乳胶漆的基膜越厚它的韧性是越强的， 嗯， 但是细微的是可以的， 嗯， 但只要你墙体裂纹裂了甭管是啥都没有用 啊。那您说这基膜厚是比如说单指这边漆，比如说我刷的这两遍漆， 嗯， 还是说就可以保证它薄厚呢？还是说我平常比如说一遍底两遍面嘛哈， 嗯， 我再多刷几遍面？ 不，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不是通过多刷变厚， 不正常，只是你这个漆的基膜本身就是 本身就厚， 本身就是厚的，只是这个可能比相对的乳胶漆啊要稍微贵一些， 嗯

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啊。 哦， 这个 可能是吧？ 对，对，是不可能解决这种问题的。 嗯， 真正的防水漆它解决的问题是从屋里的，比方咱们用在厨房卫生间， 嗯， 卫生间可能咱们经常是淋浴洗澡的情况下啊，可能有些潮气、水蒸气，咱们用到这个防水漆，它是来阻断这个潮气进到咱们顶里层的，进到腻子里面， 嗯， 进到石膏板上面的。如果说从外面的防水漏水渗到咱们屋子的情况下，它连里面的石膏板腻子全部都给你泡坏之后，你的防水漆是做不到那种阻止水进来的作用。 明白了， 嗯， 明白了。 哦，它其实防的就是水蒸气之类的，不能说 防潮气。 对，你要说我拿一水龙头在那儿滋，它也防不住。 哎， 它的这种程度它是不行的。 是，哦，看来是这样的啊。所以呢，那个大家要记着啊，不是防水漆，您说涂房顶上它就能防水，没戏啊。好嘞，接下来呢，既然说到了这个漆了啊，咱们来聊一聊选择漆的时候可能大家会遇到的一些误区。其实一开始慧东都特别实在的说了，不是说越贵的越好啊，不是说越贵越好。哎，那你能不能给我们大致的，比如说咱们列举品牌没有问题啊，比如说现在中高档的都有哪些品牌，大致的价格是多少，中档的大致的价格是多少，多少钱以下的就建议您别买了。 是这样的，现在基本上市面上的大概的涂料一桶的价格大概最少是在300多-400块钱左右的。 这是最贵的了吗？ 不算是最贵的。 哦，不算最贵的。 算是中低档左右的。 中低档。 中低档。 300-400左右一桶。 一桶。一桶是大概是7升。 嗯。 啊，7到8升这样的。 好的。 还有更小的。更小的可能有3到5升的啊，一桶基本上大概300-400块钱就已经算是很便宜的了。 明白了 啊，然后稍微贵一点的呢，大概在1000左右。 1000左右，我们能买到什么品牌？比如说熟知的，像什么立邦啊、多乐士啊这些， 这些应该是在400-500左右。 哦，400-500左右， 400-500左右 也算是中档。 对，也算是中档， 嗯， 可能说不算太高。 明白 啊，可能说再往上这些品牌，就是比方说像什么咱们现在市面常用的什么。毒方啊 ， 芬 林 呐、 啊， 对、 啊、 这些品牌可能说用的，还有更好的一些纯进口的 哦 啊，比方说像什么本杰明啊， 嗯 啊，福乐格呀、啊， 嗯 啊，像这种更好的这种，可能价位会稍微更高端一些， 明白 啊，更贵一些， 嗯， 这种更贵的话，它就是完全进口的情况，它是不需要兑水的 哦， 它是直接在滚涂的啊，而且都是一底两面，可能一组的话，大概的价位在2000多块钱。 哦，一组是什么意思？ 就一底两面吗？ 一底两面、 嗯、一底两面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遍底漆两遍面漆。 哦， 你的底漆需要花钱，你的面漆也是需要花钱的、 哦、 对，他这一组就是他、 啊、这么算的， 他这一组就包括这一桶，比如说给你一桶底漆、 嗯、 然后另外两桶面漆，这是一组、 哦、 是这意思吧？ 对， 他这一组就打个比方，这3桶是2000多， 就是我只要做墙面，这一组是必须需要的。 是， 对， 是吧？ 对， 哦，好嘞， 只要你是做墙面是必须要用的， 一组2000多是吧？ 嗯， 哦，一组的话大概能刷多少的墙呢？ 一组的话大概能刷个，就是比较中低端的这种的话、 嗯、 大概能刷个30多平米、40平米。 哦， 啊，可能话大概平均价位在40-50一平米。 嗯， 啊，基本上这样，可能稍微好一点，大概是在100左右一平米。 明白了， 就是一底两面全算上。 好的，好的啊，这是咱们选这个品牌， 嗯 啊，另外呢，咱们再说说这个包装吧， 啊， 好不好？ 好， 有的朋友呢选择但选择的时候可能挺有意思，就我选这包装好看的， 嗯 啊，他觉得里边肯定也应该不错， 是， 但是其实我个人觉得就别看包装了，不知道慧东你是怎么 一样的 是吧？ 就是说不是说包装越好， 嗯， 它的产品越好。就是现在好多就是觉得说以包装形象来做广告、 嗯、 但是不是的，咱们一定要看质量， 嗯 啊，选任何东西都一样， 嗯， 都是必须要看。 您就是打开，刚刚我们也教您了，您拿手，因为现在都是水性漆了，您不用担心沾着手上洗不下来， 对， 水都能冲掉，拿手稍微这么研磨一下，觉得哎呦好丝般润滑啊， 对， 这就是好的。 对、 啊、如果感觉哎呦怎么有点颗粒感，疙疙瘩瘩的，那就可能不是什么好漆了。 对，而且还有另外一种办法，就是咱们可以拿刷子， 嗯 啊，咱们拿刷子蘸到这个就搅拌均匀的咱们这个开口盖的这个桶里面之后， 嗯， 咱们可以往上提，看它的这个长度，挂丝的这种长度越长、 哦、 而且它下坠的比较流畅啊，这种可能说也是比较好的一种。 这跟白酒似的，看刮不刮杯是吧？ 刮杯的是红， 刮杯的是好的吗？ 是红的。 来，第三个问题就是，咱们去到选油漆的时候，大家都会遇到商家可能会给您拿那个色卡， 嗯， 对， 对吧？那您挑哪个颜色？我是不是只需要看色卡，选对颜色，我的房子基本上出来的就是这个颜色了？还是我还是有技巧的？ 还是有一些技巧，有一些，因为咱们的色卡基本上都是比较小的。大概是2公分、3公分， 对 啊，就这么大一个色卡。 嗯， 而真正在涂刷的过程中，咱们的墙面的面积是很大的。比方说，咱们在选一些颜色的过程中，可能说你喜欢一些黄色啊、浅黄色，在选这个过程中，你喜欢这个颜色是没问题的。 嗯， 但是相对来说，做到咱们房子通过光线的不同啊，给你的视觉效果的不同， 嗯， 你看到的颜色会比你选的色卡的颜色要深。 嗯。 就是在选的过程中，尽量就是你如果喜欢深色的倒是没问题， 嗯， 如果喜欢浅色，尽量把这个色卡上的颜色稍微调浅一些，刷到咱们家可能就会跟色卡上比较相近。 哦，明白了。比如说我喜欢这个色号的蓝色， 嗯， 但是你想要这个效果的话，您往浅再选往下差两个号， 对， 就基本上是您想要的这个颜色了。 对，其实当你做到刷涂刷完之后，可能说你拿色卡一比对。 嗯， 一细看是一样的 哦， 但是你进到整个房间里的情况下，给你的视觉效果是不一样的 哦， 因为面积越大，它给你显现的视觉效果会越深， 嗯， 是这么个道理。 好，明白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浪费的问题了， 嗯， 啊，有人可能我不知道我该用多少漆啊， 嗯， 对吧？反正别少了呗，就跟买瓷砖似的，我多买点，对吧？以防万一。那到底比如说多，咱们就拿100平的房子来算啊， 嗯嗯， 不是说您家墙特别多的情况下啊，咱们就按正常的100平算， 嗯， 我大概得用多少漆呢？我能不能算出来呢？ 算是能算的，咱们正常都有一个计算公式的， 嗯， 啊，如果想自己算的话是这样的，基本上一桶底漆的话，如果是咱们正常来说啊，大桶的25公斤一桶的底漆，大概的涂刷面积一遍的情况下， 嗯， 兑水啊，兑水一遍大概能刷到100到120平米。 哦， 嗯， 就是25公斤一桶的底漆。 明白。 那 OK， 那咱们再选择面漆。那面漆的时候，可能说咱们一桶7公斤或者8公斤的一个面漆，大概涂刷面积可能说30平米，大概的一个面积啊。 嗯。 那你可能就需要一桶底漆。加上3桶到4桶的面漆， 嗯， 加100平米就基本上够了。 明白了，啊， 但是是100平米的面积，不是说您家是100平米的房子啊。 啊， 嗯，因为墙它是有四面的嘛，如果有时候还刷顶呢。 对， 如果你要按地面的面积算，可能就亏大了。 就是墙得多点。 对对对。 哎，这个如果我们出去买漆的话，会有一些专业的人士去帮我们上去量一量吗？ 会的。 会的， 就是你在选漆的过程当中，可能说会需要去，因为你漆可能不会说是同一个颜色。 对对对， 你房间可能说是这个颜色， 对， 那会有专业的人士去您家去测量， 嗯 啊，您的房间多少平米，你的客厅多少平米， 嗯 啊，这样的话算完之后，他会给你一个合理的一个建议， 嗯， 你需要面漆买多少桶，底漆买多少桶。 明白了。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这样咱先进一条广告，回来之后再问出来啊。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来吧，接下来我们问最后一个问题啊， 嗯， 就是环保了 啊， 这个是大家非常重要的啊，这个看指标有时候我们看不懂， 是 一会儿这个 SX 什么的 ABCD 这我看不懂，嗯，大家可能辨别的话呢跟我差不多，我就是打开闻闻味儿，你既然都水性漆了，对不对？我闻闻味儿，哎，跟过去那油漆不一样，一点味儿闻不着，甚至还能闻出点香味来，这是不是就一定是环保的？ 不一定啊，也不一定是就是没味儿的，它就是环保的， 明白 啊？因为现在咱们就是可以通过一些处理办法， 嗯 啊，可以达到没有味道。就是比方说，咱们可能买到一些假的涂料，你闻的味道跟真的味道基本差不多， 嗯， 但它是假的，为什么？在涂刷的过程中就能体现出来，它的漆膜很薄， 质感不够，而且里面杂质很多。 哦， 所以说在环保的选择的当中，不是说没有味道它就是好的。 嗯 啊，咱们最主要的还是需要通过正规渠道选择一些比较可靠的品牌。 嗯， 还有一点就是看它的检测报告。 嗯 啊，通过这些来买是最好的。 可能还是品牌更重要一些，是吧？ 最起码它就是在这个品牌，可能说它不会说有品牌像不会毁了自己的招牌。 嗯， 而且有一些依靠吧，可以说。 嗯 嗯， 出现问题最起码你有的找。 嗯嗯， 但是这个品牌我觉得，越是大的品牌，好的品牌， 可能 假的 仿的越多。 对 哈， 所以其实关注品牌，倒不是关注品牌店。 对吧 ？ 你到正规店里去买，那他这块肯定出的，我觉得这个 对 就比较靠谱了。 正规的渠道，一般在一些大型的超市里面有这种正规的塑料店的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在超市里面，它需要这个是很严格的， 嗯， 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一个都可以进的。但是去一些小的一些建材市场里面。可能在选择过程中有一些加盟的， 对， 也是可以的， 嗯， 也是可以的，也不是不可以的， 嗯， 但再有一些就是没有听到过的这个品牌也好啊，或者是没有什么任何资质的也好，只是卖这种， 嗯， 而且比较便宜的， 嗯， 建议你就不要去采购了。 明白了啊，现在买东西其实大家都已经这个防范意识挺强的了， 是 啊，都会货比三家， 对 啊，包括呢，现在好多网上一些大牌，我们提到的那些油漆品牌， 对， 人家这店上也有自己的旗舰店， 对， 您直接在那旗舰店买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啊，这个环保您就放心吧。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其实关于油漆的一些问题我们可能没聊到，没关系，我们以后再慢慢聊。因为呢，还有比如说像现在油漆的类型啊，水性漆也好啊， 嗯， 或者刚刚咱们提到了一点点的艺术漆，包括还有大家非常非常关心的，就是说有一段时间特别火的啊，就是那个特环保的，不仅它环保，它还能吸附你的那个有害物质的那种涂料， 嗯， 我们有机会再聊。 好的， 感谢辉东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我是夏明， 我是浩洋， 接下来的节目是开心茶馆，咱们明天再见了。 再见。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天天用绿宝，餐餐味道好。绿宝葵花籽油，滴滴清纯，传统压榨，北京老字号，精良出品。 品牌盛典 VIP 名额要没了。 谁呀？ 全包圆。 咋的啦？ 北美白橡木实木家具，智能卫浴，纳米净水，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才999一平米，这种 VIP 待遇要没了。 哦，谁呀？ 400-6066-8866全包圆。逢周末还送英吉造句空调的全包圆。 哦，咋的啦？ 优惠名额要没了。 哦，打400-6066-8866啊。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你好品牌盛典，我是年终大促，请多关照。 你好年终大促，我是品牌盛典，合作愉快。 当年终大促遇到品牌盛典，注定是一场不平凡的遇见。 拨打400-6066-8866，全包圆年终大促，即2周年品牌盛典，带着翻倍叠加的优惠强势上线。 你只知道全包圆999元每平米，从毛坯到入住，一口价全包圆。你知道现在还免费升级智能卫浴吗？ 你只知道全包圆999元每平米，不加价升级智能卫浴。你知道现在还标配纳米直饮净水机吗？ 你只知道全包圆999元每平米，含超值的智能卫浴、纳米净水。你知道还含全屋北美白橡木家具吗？ 你只知道全包圆999元每平米，配齐进口实木家具。你知道还送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吗？ 你知道逢周末还免设计费，额外送空调和烟机灶具吗？ 400-6066-8866，以上仅剩20户。 400-6066-8866，以上仅剩20户。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